这是来自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是她当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二首歌呢，选择到了当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大风暴》当中的主题歌。《上海大风暴》是1989年首播的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主演呢包括了林俊贤、刘嘉玲，另外呢刘青云和吴镇宇也参与了演出。而刘嘉玲更是在这部戏当中呢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中国的富家大小姐，另一个呢是日本的女特务。在这部戏当中呢，她的演技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而今天要听到这首主题歌呢，是由当时出道还不久的许山带来的《爱的风暴》。 让这颗心刻出爱的记号，就这一刻也亦想到，是欢欣痛苦，不再觉苦恼，未会掀起风暴。这一生不经风霜雨露，愿意彼此每时倾诉，就一点变改，一点点掩蔽，亦会阻挡脚步。走一生的去路，未必心里的记号，在冷淡岁月不必去忧虑，只觉得气傲。觉得气傲，在冷淡岁月不必去忧虑，用泪和汗得前傲。 上海大风暴当中的主题歌由许志安带来的爱的风暴。而接下来是同一年1989年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浮尘当中的主题歌，由徐小凤带来的不夜城传奇。而这个电视剧呢，是围绕渔民后代的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展开的故事。 大地不曾沉睡过去，放肆不夜城，这里灯火通明，是谁开始一声招呼，打破了午夜的沉寂。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叫卖的呐喊向着生活的回忆，天地茫茫碌碌的脚印，心底是谁人一生的传奇。传奇将改变命运，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有谁明白高飞的心，狂笑声中一息间就已。我拥有真爱，共你是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小虎队的首张专辑《逍遥游》当中的《星星宝贝》。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1993年叶玉卿的一首歌，这是收录在他的《轻抚你的心》专辑当中的《只能笑笑说没什么》。这首歌呢，谢娜显然非常的喜欢，因为在她主持的一档节目当中呢，时不时就要唱起这首歌。当然这首歌呢也是心痛之后的一种领悟，因为歌词当中唱到，只能笑笑说没什么，只能说一切都会过。 不想回头，却总在回头，来回徘徊地走，所有心痛又能说谁错，只想好好放开手，窗外人来匆匆慢慢走，没有谁为谁停留，心里回忆一幕幕地走过，这样心情无法说得通，只能笑笑说没什么，只能说一切总会过，问你无救温暖你

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但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它翩翩的一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身锁上了门，在屋里相闻，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在泥土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手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蓓的《白衣飘飘的年代》，这是1996年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当中的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6年胡彦斌的一首歌曲，叫做《愿望》。这首歌词曲和音编曲以及监制呢，都是由胡彦斌一个人完成，而且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电视连续剧《精武飞鸿》的主题歌。这个电视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主演是郭品超和何润东。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而我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围绕船长指引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的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解开迷茫，学着坚强，勇敢去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开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失败我要飞过太平洋，我想让自己跟着太阳，找到那片属于我自己的晴朗，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围绕船长指引方向，海浪 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 找到方向，这个迷茫是个坚强，如果去闯， 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开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失败我要飞过太平洋，我想让自己跟着太阳找到那片属于我自己的晴朗，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愿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台湾二人流行音乐组合带来的歌。这个流行音乐组合呢1999年成立，最早的名字叫做哥哥妹妹，男的叫陈忠义，而女生叫陈启轩。在2004年他们改名叫 JS， 并且推出了这一首杀破狼，这也是电视连续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这是他们最知名的歌曲之一。 沉睡了千年的身体，仿佛只枯叶里苏醒，誓言因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do to me, it sucks like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but nothing makes sense when you move your lips. All you do is get pissed at me. This and me wonder why you're still here with me. Sometimes all you do to me, it sucks like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but nothing makes sense when you move your lips. All you do is get pissed at me. Damn, take it easy. Because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反正是我》专辑当中的《爱是怀疑》。这首歌呢，很多选秀歌手在比赛当中呢很喜欢翻唱。他的作词作曲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陈奂仁，而且这首歌曲当中的 rap 也是来自陈奂仁的演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期要听到的是1988年苏芮的《台北东京》专辑当中的《跟着感觉走》。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来